马尔谷福音第九章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中，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带着威能降来。六天后，耶稣带着伯多禄、雅各伯和若望，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，在他们前变了容貌。他的衣服发光，那样洁白，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漂得那样白。厄利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，正在同耶稣谈论。伯多禄遂开口对耶稣说：师父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让我们张搭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梅瑟，一个为厄里亚。他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因为他们都吓呆了。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，从云中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从他。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，任谁都不见了，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。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，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，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。他们遵守了这话，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。他们就问耶稣说：为什么经士们说厄利亚应该先来？耶稣对他们说：厄利亚固然要先来重整一切，但是经上关于人子应受许多痛苦，被人轻慢，是怎样记载的呢？可是我告诉你们，厄里亚已经来了，人们任意对待了他，正如经上关于他所记载的。他们来到门徒那里，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，经师和他们正在辩论。全民众一看见了耶稣，就都惊奇，立刻向前跑去问候他。耶稣问门徒说：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？群众中有一个人回答说：师父，我带了我的儿子来见你，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，无论在哪里，魔鬼抓住他，就把他摔倒，他就口吐白沫，咬牙切齿，并且僵硬了。我曾请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，他们却不能。耶稣开口向他们说：哎，无信的世代，我与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？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？带他到我这里来。他们就把孩子领到耶稣跟前，魔鬼一见耶稣，立时使那孩子拘挛了一阵，那孩子便倒在地上打滚吐沫。耶稣问他的父亲说：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有多少时候了？他回答说：从小的时候，魔鬼屡次把他投到火里或水里，要害死他。但是你若能做什么，你就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吧。耶稣对他说：你若能。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。小孩子的父亲立刻喊说：我信，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。耶稣看见群众都跑过来，就斥责邪魔说：有聋有哑的魔鬼， 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，再不要进入他内。魔鬼就喊叫起来，猛烈地使那孩子拘挛了一阵，就出去了。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样，以致有许多人说他死了。但是耶稣握住他的手，拉他起来，他就起来了。耶稣进到家里，他的门徒私下问他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？耶稣对他们说，这一类非用祈祷是不能赶出去的。他们从那里起身，经过加利勒亚，耶稣却不愿叫人知道，因为那时他教训他的门徒，给他们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，为人所杀，被杀以后，过了三天，他必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些话，又害怕询问他。他们来到格法翁，进到家里，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在路上争论了什么？他们都默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最大。耶稣坐下，叫过那十二人来，给他们说，谁若想做第一个，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，并要做众人的仆役。遂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放在门徒中间，抱起他来，给他们说，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，就是收留我。谁若收留我，并不是收留我，而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。若望向耶稣说，师父，我们见过一个人，他因你的名字驱魔，我们禁止了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，就会立即诽谤我的，因为谁不反对我们，就是倾向我们。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。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，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，投在海里，为他更好。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，砍掉他，你残废进入生命，比有两只手而往地狱里，到那不灭的火里去更好。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，砍掉它，你瘸腿进入生命，比有双脚被投入地狱里更好。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，剜出它来，你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，比有两只眼被投入地狱里更好。那里的虫子不死，火也不灭，因为所有的人都要用火腌起来。盐是好的，但盐若成了不咸的，你们可用什么去调和它？在你们中间当有盐，又该彼此和平相处。